好啦，今日有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，我哋咧就情伤咗阿笋哥咧就上嚟录嘢嘅， 咪就系啦吓，我哋今日不如我哋两位超人，我哋不如吓讨论下， 唔系嗱，我话俾你听，大家咧就睇咗一个网页，头先咧就睇咗一辑相啦，阿笋哥就喺我嘅电脑里边，大屿山水雀，我谂咧相信好多人都睇过嘅，一年前到，咁咧就一班小妹妹啦，应该系学生嚟嘅，咁啊去 camp。咁去大嶼山，三點式泳衣，少年十八無醜苦，身材正樣掂。去到大嶼山影一輯非常之 sexy 嘅相，我好想話俾大家聽，中年人睇到夠硬，少年人睇到射精。第一個問題就係嗰兩條仔個樣子有嘅問題啦，即係你諗下，帶咗成班女去大嶼山，唔係有貨啦，有貨唔帶大嶼山啦，啱唔啱先？ 咁啊 係。咁點解我哋唔得咧？就係咁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呢個咧只係開頭嚟嘅啫。咁我哋開場白想談下醜女。咁咧，阿筍哥就有啲經歷咧，就想談下呢個醜女。 哦，唔係講經歷，我點救阿護士兄啊？呢、這個護士兄咧，除咗咧有呢個狗護士之稱之外，佢仲有一個花名叫無面超人， 係怪獸公司主席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咧當年咧就去溝女，上 ICQ 溝女咧怪獸，哇！我屌兩尾根本唔係地球人嚟，我屌兩尾嗱。女人醜唔緊要啊，即係醜得嚟，你個性格好，咁啊已經彌補咗好多嘢。 咁啊係啊， 最弊佢醜得嚟個性格差， 又醜又貪錢嗰啲。 係啊，嗱，好似阿筍哥咧，當年咧公司有一個叫做咩好靚 friend 嗰個， 好靚 friend 哇， 嗰個好靚 friend 真係荷蘭翻嚟嘅好撚 friend。我話俾大家聽，驚阿筍哥形容一下啦，又核突又醜樣又性格差。 我啊真係要講下呢條女，真係恐鳩部，真係恐子底褲啊！ 咩恐鳩部啊？真係。 哇！佢又點嘅咧？即係翻到公司嘅時候，油頭粉面都不特止啊！啲頭髮十日都唔洗嘅，屌！然後咧冇嘢做嘅時候咧，就動起只腳喺公司度拗腳趾。 唔係喎。 然後咧，你叫啲腳皮咁一粒粒咁樣滲落。 堅㗎， 梗係堅啦。 哇！我屌佢老母。 嗱都唔緊要啦，即係咧平時咧就肥嘅，條女肥嘅，然後咧就中意著吊帶衫。 幾多磅？ 得個肚腩出嚟，我諗啊。呢、這個五尺二寸高130零嗰啲啦， 哇！ 即係睇嚟佢同我哋，我突然間要介紹我哋嘅重點人物馬蹄獸。 哇！ 你公司嘅寶物啊！ 哇！我屌老母啊！ 我哋未講到馬蹄獸之前，我繼續講下呢條女先。嗱，佢咧就突個肚腩出嚟，屌久唔久咧就夾下條波啦。哇！你見到條波啦，真係嚇撚死你！ 好撚大條啊！ 哇！你即刻鳩都縮埋。 唔係啊！ 哇！好撚核突。 但係佢幾多歲先？ 22。 喂，但係應該少年十八。 呢條女咧，而家叫 Amy。即係佢而家仲喺呢個中大裏面讀緊新聞嘅， 哇！屌你，你爆名你個撲街，俾人斬鳩我哋啊！ 冇所謂啦，屌 Amy 咁撚多 Amy 冇所謂。 咁啊， 屌我可能又叫 Ada 姐咧。 但係好撚核突㗎，真係。 哇！跟住咧，仲要咩咧？嗱，我講下佢嘅，有時咧人樣衰都唔緊要，即係咧肥嘅亦都係，你都係肥仔，我哋係肥仔啊。 啱啊！ 屌，但係有時著衫唔掂先至大鑊啊嘛。嗱，佢係點咧？即係中意著吊帶衫，跟然後咧。短裙， 但系咪好撚大個波噶？條腰咪影得好撚瘦咯。 唔係，跟住然後短裙之後咧，就著呢、這個，佢啊著，佢啊著對普通嘅襪，然後咧就著對 Adidas 嗰啲波鞋。 佢咪玩嘢先？佢個造型基本上玩嘢， 好很有品味嘅。然後咧有時咧你就見到佢戴條大金腰扣腰帶咁樣。然後咧嗱，我仲要講單嘢，我唔知道好似前幾集講過啦。嗱，我因為咧你知啦，即係筍哥有時開工都係迫不得已要同啲同事出去 social 下。係。咁啊，咁啊嗰一次咧，大家去間四川餐廳喎。 係。 屌你咪一個部長咧就拎曬啲四川菜出嚟啦。一拎出嚟嘅時候。然後咧，佢咧就你知啦，我哋啲做 interview 又係高級雜誌，出到嚟梗係食兩啖咁咪算數啦。 啱啊！即係 屌你老母，一見到啖餸之後，好撚肚餓，十日未食飯，瘋狂素食。 係啊！ 屌你老 母，咁撚得人驚！ 哇！跟住然後咧，仲同我部長講話，哇！好撚好食，好撚。 哇！唔係 個部長對住佢青撚曬話，你中意食啊，好啦， 煮多盒你食啦，老友。 食咩咧？四川辣子雞，哇！你見到臭到成個台面都係。嗱，條女即係樣衰都唔緊要，著衫襪揼都算啦。屌，仲要係冇乜禮儀，呢啲女真係。 哇！咁撚得人驚嘅點解佢？ 因為荷蘭翻嚟啦。 唔係，但係佢屋企人唔教嘅咩？ 阿老阿姆斯特丹日日俾人奸。 哇！咁呢條靚先俾人奸到啊，大佬你咁嘅樣點奸你？你形容都係今日怪獸嚟嗰件。 但係我啱啱啊去咗一次 party 裏邊咧，又 見到佢， 又咁啱撞到佢。你知唔知人哋食咩咧？ 食咩啊？ 法國菜。 咩法國菜？ 佢條仔係法國仔嚟啊！ 屌你老味！ 喂，過得去㗎。 我話俾你聽，人哋法國仔日日屌屎忽啊、鼻射啊、玩迪立迪利啊，屌你變態啊嗰啲，人哋冇講你叻嘅。 叫个閪窿嗰度啊，穿个沟啊，个发哥仔日日一电个閪，叫电捻到叽叽叫濑捻晒尿咁，佢好兴奋。呢啲变态嘢你冇得恨啦，笋哥。 系，即系屌我都唔恨男人啊，真系。不过大家啊，一人讲件怪兽啦，又到你啦。 嗱，我讲第二件怪兽咧，又系笋哥食过啊，叫马蹄兽。 吓。 馬蹄獸咧就係阿筍哥， 唔係 我想澄清，唔係我識過，係冇 食 過，係識呢個， 係 識過， 識過啦。大家我講嘢有啲即係咬字錯誤啊，係識過。嗰件馬蹄獸咧五尺高，正方形。咩叫正方形咧？你諗下，大家五尺高有200磅， 佢又好似曱甴咁啊，頭咁闊咧，就是、一條線嘅， 即係總之就正方形嘅一個怪獸。我話俾你聽，佢喺 ICQ 上面點形容自己咧？我五尺八寸高，36×4×36，我第一睇到，哇筍嘢，屌真係嚟賴嘢， 仲好似陳慧琳咁樣。 哇！屌佢老母，真係賴嘢啦！ 屌大家真係覺得好似即係點講咧？去打小欣嘅時候，隔離嗰嚿肥豬肉， 哇！好大隻，唔係我話俾大家。如果大家對住佢能夠勾硬嘅時候咧，我話俾你聽，你一日會食條扣肉飯，突然間會扯幾條蛇精，嗰啲係正常嘅，因為你對住扣肉都識扯幾條蛇精。 彈汁扣肉飯， 真係好撚恐怖！我話俾你聽，嗱，醜女唔緊要，醜得嚟，你個性格好係彌補咗一切嘅。男人亦都係，男人最殺食係，女人最殺食係咩咧？第一温柔，第二體諒。第三樣嘢 係咪阿人小姐嗰啲啊？ 人小姐嗰啲就唔係叫體諒啦，大佬，佢老個老虎啊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貪心啊嘛，佢對愛情好貪婪啊！ 嗱，不如我哋講下，我哋講第三隻妖獸阿人小姐啦。 阿人小姐， 人小姐算唔算係一隻獸咧？ 人小姐唔算一隻獸，不過佢有一樣嘢衰就係貪婪，佢對愛情好撚貪婪，即係佢一定要你全部個人，大家出嚟即係玩愛情遊戲嘅時候。大家已經結咗婚，愛情遊戲係好規矩嘅。到某一啲階段，你唔好再僭越呢條線，但係佢僭越咗，咁咪過得唔過癮咯。女人核突醜怪乜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一樣嘢體諒、温柔同埋開通。嗱，如果有一日你出去滾，一個男人出去滾，你翻嚟見到胡湯擺喺屋企，個老婆仲同你講：啊，你呢排做嘢都辛苦啦，多啲翻嚟屋企飲碗湯。咁樣樣嘅時候咧，人哋都會覺得，即係你另外嗰半會覺得啊。你在這個生命裏面受到尊重，你出去玩都不會玩得那麼盡，不但止還會經常回來家裡，還覺得虧欠了你。如果你回到你屌你老母，屌你鬼，屌媽踩，我告訴你，老公不能走，出奇老鼠，等於老婆一樣的嘛。男人最有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呢？不是隻眼開隻眼閉，是開放開通，還有給一個開明的心態去看你身邊的另外一半，那你的性格就會好，還有你呢多些風度，唔好少少事就哔啊巴啦啊之啊捉摩洛哥。嗱，香港而家好多男人咧都係好撚女人嘅，即係好撚小女人啊！哇，屌你老味，次次平5蚊啊，呢度啊平3毫啊，屌你老味又要同人講數啊，買電話攞著數啊，哇！我加入你呢個 plan 喎，起碼送3部電話俾我啦，屌你老味，我哋點樣弱弱大樹菠蘿嗱？出到嚟，我話俾你聽，你一個人就冇所謂，帶埋條女你唔好做啲咁嘢啦，真係。 咁啊係。 嗱，我曾經識過一個女仔叫做爵士，爵士咧就點咧？OK 的個樣子，5尺1寸高，我告訴你120磅到啦，但是呢我告訴你有40磅在個波度啊，哇我看到真的眼都突撚埋啊，又有波又有攞腰油，但是一樣嘢我約佢第一次出街，你知唔知做咩呢？佢剪低咗一啲東北部嘅 coupon， 就去買呢個博士輪嗰個隱形眼鏡藥水，佢叫我一齊入去買，好撚心理啦！第一次出街，男同女你唔好做啲咁核突嘅嘢啦，係你要等我同你唔出街嗰日你先做啊，嗰人唔係 deadline 嚟噶嘛，大佬嗱，呢啲咪真係佢性格有缺陷咯。咁 阿爵士， 阿爵士，如果你個性格唔係有缺陷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就算你個人咧係真係唔企你都好啦，好多男朋友啊，我曾經識過一個女仔，嗰個女仔咧個樣咧就唔係好靚啊。5寸高度啦，我諗有200多磅，嗱唔係提琴啊，我講緊係第二個女仔。 提琴有200多磅噶？ 提琴有200多磅噶。 咁 咧，嗰個女仔咧有200多磅，咁個波咧我諗都有30-40磅啦，即係都係大波嗰啲啊，但係冇乜腰啦，個樣就可愛啦，唔靚嘅，但係佢一樣嘢好，就係、是、 提琴可愛啊。 提琴啲性格梗係唔可愛啦，個樣壓撚到人咯。嗱，嗰個女仔一樣嘢可愛，就係佢性格好可愛噶，即係佢永遠就係以你行先，永遠就係以你為中心，所以佢好多男朋友追噶。出邊咧真係切磋咁串都男朋友， 真係穿花蝴蝶咁樣樣，佢好識體諒男仔啊，好識去到温柔啊，好識喺邊啲位俾你做翻個男人出嚟唱卡拉 OK， 佢唔會好似女咁，哇！屌你老母，今日去演唱會啊！屌你老母，支咪我嘅咁，唔係咁嘅。 當場招牌咁吹啊！ 佢當場咧就會俾，即係安排好曬你男朋友應該做啲咩啊，俾翻支咪你唱卡拉 OK 啊，你男朋友講嘢嘅時候咧嘅微笑點頭啊，支持默認嗰啲。 咦？ 係啊，所以佢好多男仔啊，呢個女仔。佢有一對孖女啊！嗰陣時呢個女仔點識咧？就係我細佬其中一個情人嚟嘅。阿細哥，阿細哥好多情人，佢其中一個情人孖女嚟嘅呢對，真係孖女嚟嘅。咁咧兩個女仔一模一樣嘅樣，咁咧住喺呢個流浮山嗰頭，兩姊妹同一個性格。我話俾你聽，啲男朋友真係多撚到啊！即係好似穿花蝴蝶，你直頭應酬唔掂啊！佢雖然係我細佬嘅情人，我細佬都結下婚，但係咧我話俾你聽。佢咧知道我細佬係咁之後咧，佢都唔會話哇大吵大鬧啊，做啲好體諒嘅行為喎。我都知道你太太喺內地點唔一，即係點唔舒服，咁所以你嚟揾我。佢幫你用好多藉口嚟落台，你直頭係唔捨得佢離開你，但係其實佢係用啲藉口嚟撇你。咁咧佢有第二個男朋友嘅時候咧，佢又好體諒第二個男朋友，又話嚇、啊、其實我有男朋友㗎，但我對你又點？即係佢又唔係用玩嘢嗰套嚟同你講㗎，即係真係好體諒嗰套嚟同你講。所以佢兩姊妹雖然又肥，但係唔好靚係可愛。好多男朋友啊，真係應接不下嘅，所以我奉勸大家唔靚唔緊要，只要你整齊，性格好，一樣好多男朋友穿梭喺你側近， 乾淨。 係啊，男仔亦都係一樣。我識得有個男仔，嗰、那個撚樣咧就唔企你嘅，咁唔企你得嚟咧，你見佢屌你老尾都三尖八撚角啦。但係咧有一樣嘢得意，點解佢咁多女朋友呢？阿 Super 哥啊！阿 Super 哥好多女朋友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你唔好谂住佢阿 Super 哥嗱，大家都识阿 Super 哥啦。 Super 哥系咪拍嘢噶嘛先？ 系啊，即系以前我公司个 partner 啦。 哦， 你唔好睇 Super 哥咁，Super 哥好多女朋友。点解？第一佢有风度，佢任何情况之下唔会发脾气对女人。 嗯、 第二样嘢，佢唔会对朋友发脾气，佢不但止对女友亦都好体贴。錢銀佢唔多，嗱錢銀佢唔多噶 ，Super 哥 唔係食咁肥嚟啦。 但係咧，佢喺可行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幫到你手，同埋個人咧就係以你為先。所以 Super 哥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見阿 Super 哥短短幾年四個女朋友，係啊，短短幾年四個女朋友。 但係咪好肥你啊？ 唔係肥你㗎，之前幾個好靚㗎，有一個 點解最尾食得咁慘啊？ 唔係因為佢之後 食咗幾日，食得肉多食得慘咗。 係啊，食咗呢單嘢真係盤菜啦，屌你老味！碟盤菜，但我話俾你聽，阿 Super 哥個老婆雖然係盤菜，但係佢咧好尊重阿 Super 哥。阿 Super 哥只要講一句嘢，你不如等我講埋先，你再表達你嘅意見，佢即刻唔撚出聲噶啦。 係咪㗎？ 係啊，我見過 Super 哥幾次㗎啦，即係阿 Super 哥係因為尊重人哋，所以佢亦都得到人哋嘅尊重。所以我話俾大家聽，醜怪唔緊要，最緊要就係你性格好。所以咧。怪獸亦都唔緊要㗎，只要你性格好唔老撚土咧，就包你有好多男朋友。 哇！我覺得我哋今日講嘅題目咧都非常之咁健康啊，即係我哋著重咧個內在美。 啱啦，我講一單嘢俾你聽，阿 Fin Cat， 阿 Fin Cat 咧嗰陣時介紹我一個朋友，嗰、那個朋友咧就好撚老撚土啊，佢條女就點咧？恃住個樣靚，做嗰啲 promoter， 即係影一周刊一本便利嗰啲，即係 cover girl 咧，咁咧。就成日玩弄感情，佢試過叫前度男友咧，就幫佢屋企就攞對鞋俾佢 disco 跳舞，帶佢同後任即係同現任男朋友一齊。嗰、那個男朋友真係幫佢玩鞋，玩對鞋去 disco 俾佢換，因為著佢高踭鞋跳唔到舞啊嘛，扭下扭下。即係我覺得呢啲咪老撚土咯，好撚老實講，你個樣靚靚唔得好多年啊，女人。同埋一樣嘢，你個樣靚靚得幾多年都好，屌你老尾到你玩厭咗嘅時候就玩新嘢㗎啦，即係所以就千祈唔好老撚土，老撚土嘅話咧，你真係講真一句冇男朋友嘅，同埋千祈唔好床上死魚，喺張床上邊你唔好覺得吹簫啊後庭，即係呢個喺後邊呢個玩狗仔式呢啲係變態，嗱我話俾你聽喺張床上邊冇分變態唔變態，只有接受唔接受。 好，我諗我哋今個題目都講到差唔多，唔係我無啦啦爆咗個名之後咧，又無啦啦望一條。好，各位觀眾，我哋又差唔多啦。 OK， 好啦， 講拜拜先。 拜拜。Bye bye